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第二節回來講回前言，因為聽完第一節未必聽第二節的。做這一輯呢就是主要講後生仔八幾年九幾年代出來的時候呢就為頭家，我家飯都沒得吃，還要看著細妹讀書，周街都貧窮縣，那就個個出來搏命，那就所有的一線大城市，尤其廣東因為尤其九幾年進身這個世界工廠的時候呢多机会，但是机会多，但是上流的机会少，因为全部都是做小螺丝钉，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做，咁啊搵到份钱，有多少拎翻屋企吓，咁啊加班不停，咁咧做人生系冇乜意义，因为人生咧除咗加班之外，个开工就都有休息嘅，但系当时咧所有后生仔都系咁，咁一路去到九几年，到2000年头啦。咁開始有各行各業啦，即係咧，當工廠啊，世界工廠成熟咗之後咧，金融體系啊，或者物流運輸啊，跟住咧就大搞基建嚇，尤其胡錦濤時代去到頂峰，咁啊投放咗總數幾十萬億，咁啊未計各地政府啊嚟做，咁啊發展一路係咁起，咁咧令到啲後生仔咧。除了选择做工厂之余呢还有其他的出路。咁但是在08年之前呢，当所有人都好似即是工蜂咁不停去做不停去做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好多不同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就是看不到前路。而大学生不断涌现，而大学生都找不到东西做的时候。咁啊，同讀得書少，可能咧做份工廠仲好，但系咧都不易養到頭家。咁啊，有富士康殺人事件啦，上次講。咁啊，到到08年之後開始，到到2014年、2014年啦，呢兩年啦，經濟到頂峰嘅時候咧，習近平上場。咁頭先我都講啦，成個經濟體係三樣嘢：貪污、造假。同埋靠關係人頭呢三樣嘢，就係形成咗中國整體嘅做任何嘅經濟實體嘅模式。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好多年青人咧喺2008年之後咧，譬如你做工地嘅年青力壯肯背肯抬嘅，咁屋企已經買樓買房。如果你話做房地產嘅四周圍嚟，咁呢啲人又揾咗筆，咁相輔相成啦，即係工人啊呢啲，咁做金融啦揾到錢啊，咁錢揾多咗啦，咁投資金融業啦，所以做保險啊、倫敦金啊，上個周街騙子，騙子揾到人錢啦，傳銷乜嘢造假嘅行業都出嚟，實體嘅亦都有， 咁后生仔咧喺呢段时间咧，即系当年嘅我谂廿零卅岁读完大学嘅时候，呢、這个机会系无数，一路向上走。但系当经济去到一个顶峰嘅时候，房地产、楼价同埋生活，因为咁样而一二线城市咧，嗰、那个物价系好高。唔好话用国内嘢啦，同埋人嘅知识水平系高咗。后生仔，佢哋追求一啲啊，包括唔系后生仔，年纪大都系追求名牌，国外嘅名牌，唔系国内嘅名牌。只要你打，我真系亲眼见过，嗰啲留翻再讲。所有嘅都一定要进口用嘅啊，食嘅嗰阵时未必可以全部都系。咁港货店迎运而生啦，呢啲又另外题外话啦。好多人揾到钱就需求呢啲，而呢啲亦都令到其他嘅行业更加揾到钱，吓去行行到16年，当佢去到顶峰开始下沉嘅时候，但系房地产并冇下滑，仲再创新高，令到嗰啲新进入嚟啊，新进入嚟社会嘅年青人啊，佢哋嘅选择好似好多咁。个行业，但系到最后尾做任何嘢不及房地产，房地产咧吓，将佢哋嘅薪金食咗一半。即系头先我哋啱啱开始讲啦，90年尾啦，肇庆450蚊请到个工人，600蚊咧就可以请到个喺深圳啊请到个人做嘢噶啦。咁咧，因为你包食包住，包食包住。佢600蚊就净使噶啦，基本上。咁你好好咩？当然唔好啦。基本上冇乜钱啊，自己生活都困难。咁嗰阵时系真困难。但系九几年咧就咪到00年头啦，开始四周围可你话头嗰啲三样嘢全部吹咗成熟啦：贪污、人际关系、白手套嘅出现、房地产造假。在这段时间呢，很多的行业呢找到钱，而后生仔亦都是。那呢那时候开始找千零蚊啊，两千零蚊，三千啊，一路向上跳。其实呢由八几年，由九几年呢到而家呢，基本上人工呢已经升了十倍，最少升十倍。那呢由做工厂开始，因为工厂呢所谓包食包住，你比好平价的租房，比好平价有得食。咁你所有嘅生活使费呢，就间工厂里面就挣到钱，就交到数返屋企。交唔到数囉，未到最后尾就啊七八楼跳落去，咁跟住富士康同你埋单囉，找埋条数俾老豆老母。到大学毕业嘅人越来越多，各行各业开始蓬勃起嚟嘅时候，年轻人搵到钱。但是到最后尾都被楼房价格去侵蚀了。因为习近平将整个社会呢开始规范化。我不是帮习近平讲嘢，是这几年亲眼睇到他真真正正呢将整个中国社会呢是规范了。大陆叫规范呢，即是有规矩了。咁有啲听节目你闹我都係咁讲㗎，即係我讲事实。規矩咗，加到好多条件，然后人係要根据嗰啲条件行，即係成龙话头中国人係要管嘅。咁令到明明以前搵到钱嘅行业开始唔得啦，除非食政策。如果唔係靠政策嘅，你都相当困难，贪污唔得。白手套除咗最大嗰几个之后，而家基本上你都好难再搵到新嘅白手套出嚟。因为曾经係各进民退都做夠胆做。第三造假。虽然你话哎呀未一样好多造假，其实比以前係少。而家係好多嘅资本民族做一个假名牌。啊，或者抄你啊，好似优质良品咁。唔係无印良品咁，系咪啊？一件事商标造假，但系咧 譬如假食物啊、假鸡蛋啊、假发啊、假豉油啊，吓或者假奶粉啊、假啤酒、啊，而家打假喺大陆系好严重。唔系，仲有，当然仲有啦。咁但系系相对比以前少好多。咁呢个经济体又回落翻现实。一般而家喺一线城市，后生仔你搵唔到5000蚊人民币，你生活唔到。因为呢你唔系做工厂，唔系做嗰啲叫做咩服务性行业，基本上系唔包住唔包食嘅。如果俾5000蚊你难唔难生活？如果嗰份工俾3000蚊你包食包住，容易过好多，因为你唔使谂呢笔钱，每一个月你3000蚊，你谂下你点使，或者点样储。而喺广州啊、深圳啊，好多做文职嘅，尤其做文职噶啦，上海、北京、杭州，除非你系本地人，因为本地人你有房，你唔好讲老豆老母有冇俾钱你先，你有房有屋啊，同老豆老母住。但系去到呢个时候咧，你招外来人口咧，你觉得哇嚟到深圳哇大把机会啦，系嘛啊日日都啊日日都咁多人请人，日日都咁多职位招聘啊，人工都唔错啊，但系嗰个生活成本高，所以而家好多喺大城市里边咧，男同女系连拍拖结婚咧都难嘅，你都可以睇下噶，所有嗰啲大城市一线嗰啲咧。吓、啊，公开招亲啊，家底有翻咁上下啊，白富美啊，乜都嚟，乜都有。但系点解一个咁富裕嘅社会，连拍拖都冇？因为好多外来人口，基本上佢真系外表光鲜，因为翻工嘅需要。但系咧，奈何银包干涩啊，冇钱。吓，哎，唔系、啊，佢出嚟啊，洗费啊，闲闲地坐低，你错，好多嘅应酬出嚟都留咗喺香，即系留咗喺屋企打游戏机，吓、啊，你就可以睇到而家嘅中国嘅年青人好似有向上嘅机会无限咁，但系实际上太弱留强。嘅厮杀系列，因为以前咧，你系有大量嘅工作单位，最多揾唔到食咪入厂做咯，系咪啊？再加上咧，楼房有价，赔咗好多钱，啲二三线城市，啲远啲镇吓收咗好多地，翻屋企实有饭食嘅，咁咪最多翻屋企咯，唔使咁辛苦。但系你真系留翻嚟喺呢一线城市打拼嘅大学生，好多唔甘心翻去，就变咗做。美团啦、啊，有7000多蚊啦、啊，啊，或者做呢、這个顺丰速递啦，要过万啦，系每日基本上做15-16个钟头系梗嘅，呢一过万就为咗搵多个钱。但系你话咁多大学生出嚟，系未能够满足到咧？当然唔能够。由上年开始嘅就业数据一路向下滑，大陆啲嘢假嘅，数据都假啦。有水分都啦，但系佢够胆讲俾你听，佢下滑紧嘅时候就证明市道开始不景气，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前景唔明朗，直接真真正正打击到年青人嘅就业嘅。呢、这个就系大陆真正嘅呢20年，即系呢两节啦，就系讲啲后生仔又搵唔到钱，但系咧有机会。到后尾叫做搵钱过得去，但系睇唔到出路，即系做厂啊，啊要到自杀潮啊，到成个经济由2008年开始蓬勃嘅时候，最蓬勃嘅巅峰呢6年嘅时候咧，各行各业由创新科技啦、互联网啦、Apps 啦、金融啦、房地产啦，系嘛好多打晒胎后生仔一读完书出嚟就做地产经纪啦、保险啦、传销啦。啊，各色其色啦，资本运作啦，吓、啊、去到一个巅峰嘅时候咧，呢两三年有回流，所以新出嚟嘅后生仔而家就业咧，喺大陆系相当困难嘅，包括一线城市。呢个第一啦，第二 而家所謂嘅大陸經濟咧，年青人嘅經濟仲頂得順咧，就係因為嗰十幾年房地產嘅發達，令到好多佢哋上一輩嘅老豆老母啦，喺賠償拆遷啊各樣嘢咧，就收上一筆錢，可以頂得住俾啲仔女，令個仔女可以平穩咁過渡到嚇，開始經濟衰退呢一兩年之後唔知點。但是呢我见到都是悲观的。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